根据当地负责监管疫苗机构的建议，决定即时停用这款疫苗，形容是专业而非政治决定，而是预防性质。法国说在欧洲药品管理局评估期间暂停使用这款疫苗，意大利亦表示暂停接种这款疫苗是预防和暂时措施，西班牙说暂停接种这款疫苗至少两星期，丹麦和挪威有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多个欧洲国家相继暂停使用这款疫苗或者停用特定批次。缅甸反军方示威持续，有团体说保安部队昨日在曼德勒等地方开枪镇压，至少二十人死亡，前日就有74人丧生，是军方夺权触发全国示威以来最血腥的一日。这个团体说连续几星期的示威以来已经有183人死亡。联合国的统计就说至少有138名和平示威者死亡，包括妇女和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持续暴力，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区内国家团结，透过集体和双边努力协助结束缅甸军方的镇压。日经平均指数报29,781点，升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66美元，卖出1,731.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8，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个封路啦，喺九龙噶，受突发事件影响啦，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封咗一段嘅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啦。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由于配合强制检测嘅安排啦，咁以下嘅道路咧仍然封闭，咁包括系介乎汉宁顿道至到柏道嘅一段巴炳顿道啦、屋兰士里同埋圣士提反里嘅，咁重复多次啊，就系、是、一段嘅巴炳顿道啦、屋兰士里同埋圣士提反里，咁而家驾驶人士咧不能够由柏道转入去巴炳顿道。较早前咧，由于有电车嘅意外啦，喺新城街嘅，咁而家咧意外就清理好，封路重开，新城街至到糖水道嘅一段西行线电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就是新城街至到糖水道一段的西行电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上返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身群组追踪工作做得够不够？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第二代甚至乎第三代会陆续出现。如果有啲新病征咧，尽快重新检测，唔好等到防疫入边嘅第二次14日之后再做。中间你有嘢唔做咧，有机会爆发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香港腳發作啊你？ 嘿，唔好意思啊，啱啱冇留意前面有道路工程，差啲剎唔切車添。 有冇搞錯啊你？就算冇聽過尹光 rap 啊，叫你小心道路工程，都應該要聽香港電台嘅交通消息啦。除咗可以知道邊度塞車、邊度有工程封路，仲有好多道路安全嘅資訊噶。喺道路工程附近都會有指示牌，等你及早預備減速慢仔，就唔使搞到咁牙煙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6日，年满30岁可接种新冠疫苗，今早9时起可网上预约。 专家检视7宗死亡个案，初步认为与疫苗接种没有直接关系。 卫生署发新冠疫苗接种指引，列明部分人不能接种疫苗。 再有欧洲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世卫专家将开会商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啦，星期二嘅朝早，各位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啊。外面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87%啦，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啦。疫苗接种计划咧开始咗超过两个星期啦，由2月20几号开始啦，咁啊见到咧，寻日就再公布咧扩大有关于呢啲接种嘅优先群组。嗱，60岁嘅年龄门槛啦，之前咁啊而家降到咧3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咧都可以系接种疫苗啦。咁另外仲有咧16岁或者以上嘅海外升学嘅学生或者咧外佣都可以系纳入喺依家呢个嘅优先接种群组。咁就话咧扩大咗之后嘅优先接种群组咧去到550万人啦。都可以合资格嘅。嗱，今日起就可以系预约打疫苗噶啦。扩大咗之后嘅优先群组会唔会都包括埋你啊，或者你嘅屋企人呢？而家可以即系预约咯。你哋点睇咧？1872311，1872311，打嚟讲下你嘅睇法。另外咧，见到寻日嘅预约人数咧，去到超过18000人，同之前几日比咧就好似多翻啲。你又点睇咧？成个打疫苗嘅情况，或者之前都有啲异常个案，亦都有啲人担心，都可以讲下嘅。1872311，请一位嘉宾咧喺电话旁边啊，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我想整体问下先，即系见到寻日咧嗰个嘅预约接种人数啦，就去到超过18000人，系咪都整体多翻啊？对，即系咪同你宣布咗会扩大即系打嘅人数有关系咧？你自己评估。 我相信都会有关系嘅，因为我哋寻日之所以宣布。將嗰個優先組別嘅覆蓋範圍增加咧，主要都係考慮到咧，就係我哋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咧，就進行咗2.5个半月啦。咁現時嚟講咧，就超過20萬名市民咧，就已經接種咗第一劑嘅疫苗。咁我哋亦都係聽到咧，就係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其實都想接種嘅，但係咧佢哋就唔係屬於嗰個優先嘅組別。咁另外有一啲咧，佢哋就可能咧就採取啲觀望嘅態度。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嘅考慮就係咧，睇下我哋疫苗嘅供應啦，我哋可以接種疫苗嘅場地同埋可以處理嘅量。我哋當然係希望能夠咧，盡量用好啲啲嘅設施同埋我哋嗰個嘅即係供應。咁所以咧就亦都照顧翻有一啲市民都係好想接種疫苗咧。咁所以我哋就係將嗰個範圍咧嚟去覆蓋咗擴大。咁特別咧係有一啲係即係30岁至59岁咧，其實都係涵蓋好大我哋嘅工作人口嘅。好多唔同嘅行業嘅市民。咁我諗特別咧，最近我哋似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咁又有群組爆發咁樣，咁我都希望咧就係大家都係透過接種疫苗咧， 就係、是、長遠地咧都係可以盡快控制到個疫情。當然首要啦，我哋而家有個群組爆發，都要盡早去將佢控制落嚟啦。希望盡快能夠可以將啲確診個案咧壓低啦咁樣。 有冇諗過之前即係嗰啲接種率相對低啲啦，有一段時間嚟緊擴大咗嗰個嘅優先接種群組之後咧，預約接種嘅人數嘅比率咧，或者真係現場接種嘅比率咧，會多翻幾多咧？ 嗰啲數字就好難咁樣講嘅。我哋一路去做呢個接種計劃嘅時候咧，就最重要我諗咧都係睇翻我哋有嘅供應同埋我哋嘅途徑。嗱、現時嚟講咧。因為今日咧，我哋有多十二間咧係接種復必泰疫苗，疫苗嘅接種中心咧就會開嘅啦。咁所以總的嚟講咧，現時我哋有八間嘅中心咧係接種科興疫苗。有原本七間加埋今日十二間咧，有十九間係接種復必泰疫苗。咁再加埋咧，我哋有千四位私家醫生，二千個診所嘅地點咧，係可以接種呢個科興疫苗嘅。咁所以咧，就呢啲嘅場地咧，本身咧都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市民咧。咁希望能夠咧，就係嗰啲準備好想接種疫苗嘅，能夠盡快咧都係可以做到安排去接種。咁呢個因為我哋而家現時嚟講咧，你睇到咧，全球嗰個嘅疫症大流行咧，仍然都係嚴重啊。嗰、那個大家一路咧都係知道咧，接種疫苗都係始終都係控制個疫情嘅最根本嘅辦法。咁所以而家現時嚟講都超過3.35亿劑嘅疫苗喺全球嗰度咧接種啦。咁我哋用緊呢兩隻科興疫苗同埋復必泰疫苗咧，就其實都係即係分別都係有復必泰都有成6,000多万，科興都有4,000多万全球用緊。咁所以我相信咧呢一個都係喺香港嗰度咧係一啲安全有效嘅疫苗。 Okay.我见到今次就即系放宽到啦，嗰个年龄嘅门槛都一讲讲几多嘅，之前就60岁，而家去到30岁就已经可以打啦。咁有啲说法就话，点解即系既然你嗰个放宽到30岁，见到嗰个合资格人士咧都去到500多万啦，点解唔索性唔好分优唔优先群组，全部人都可以打咧？而家好似反而就排除咗一啲即系18岁至30岁以下嘅人士唔打得，咁反而一啲小部分嘅人唔打得，咁点解唔全部都系唔好再分优先群组，全部都可以打呢一次？ 我呢个永远都。都是在、那個就是、平衡翻嗰個供應同埋嗰個需求方面嘅。而家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去涵蓋範圍由30歲開始咧，就好多嗰、那個工作人口嗰度覆蓋咗嘅。咁你都知道啦，我哋其實即係嗰個社會上嘅運作、經濟活動嗰啲好重要嘅。咁喺工作人口裏面咧，我相信好多市民咧，佢哋本身特別係一啲行業本身咧，佢哋都係即係接觸比較多啲人咧，咁都係我哋較早前都納入咗啲優先嘅組別裏面。咁我起碼都分開有啲優次嚟去做啦。我哋其實都係一樣啫嘛。你見我哋嗰個計劃推行咗2.5个礼拜，其實一路我哋每一日都審視翻嗰個進度同埋情況，就適時作出一個調整嘅。另外咧，就今次我哋去擴闊去咧。就亦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是、咧市民咧會更加方便，因為我哋之前譬如分咗嗰即係7类、5类，有12类嘅優先組別，有啲係跟翻個職業嚟分類。咁你去到接種嘅時候咧，除咗出示嗰個身份證明文件之外咧，都要有一個你工作嗰個證明嘅。咁而家我哋基本上咁咧就唔需要啦嚇。你只需要預約嘅時候咧。你就睇下，如果你係屬於我哋嗰啲優先組別，譬如話建築工人啊、餐飲業啊嗰啲咧，你照可以剔嗰個嘅類別嚇。但如果你話我都唔係屬於呢啲類別，但我係30岁以上咧，咁你咪剔符合30岁以上嗰個嘅組別。咁呢個純粹係方便我去統計啦。但係你去到中心、去到診所嘅時候咧，就出示你嗰個身份證明文件。咁如果喺中心你有預約嘅短信咁咧，基本上就可以咧就進行嗰個接種。咁我諗喺行政上方便咗啦，方便市民啦，都方便我哋咧，成個接種嘅流程咧個運作，咁就更加有效率。 其實睇翻咧上一輪即係擴闊一啲嘅優先接種群組啦，咁好多都係涉及一啲職業嘅，好似餐飲啊、交通啊、物業管理啊等等嘅一啲前線人員啦。咁當時涵蓋嘅人都唔少噶，都超過300多万嘅。咁但係始終見到接種嘅人咧，就係、是相對係少一啲嘅，即尤其是近日，所以其實咧睇翻呢一個咁嘅邏輯嚟講，係咪開放得人開放嘅人俾佢哋打嘅多咧，就等於即係最終接種嘅人係多啲咧，定係其實係關鍵係其他原因咧？ 其實咁樣嘅，我哋首先咧，我哋呢個嘅政府主導嘅疫苗接種計劃咧， 我哋嗰個目標都係希望咧，就係全覆蓋嘅，即係話咧，16歲以上嘅人口嗰度大約有650萬人啦。我哋都係希望咧，能夠盡量咧，就係市民咧去接種疫苗嘅。 嗯。 咁啊，第一、第二咧，就係我哋只不過係分一個咧，就係先後嘅次序嚟去接種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按翻實際嘅情況咧，就去將佢呢個嘅即係覆蓋嘅範圍組別啊優先接種嗰度咧嚟去即係安排。咁係純粹一個咁嘅行政上嘅做法嚟嘅。嗱，譬如我哋而家做咗2.5個禮拜度咧，咁啊，如果純粹從年齡嗰個分布咧，我哋都睇到個數字咧，就喺我哋嗰接近200,000嘅市民接種裏面咧，就60歲以上接種第一劑疫苗嘅咧，大約佔54%嚇。咁就30至59歲嘅市民咧，接種第一劑疫苗咧，嗰度加埋咧係大約有41%。嗱，咁呢一個咧係因為咧，我哋之前咧亦都係將一啲7類嘅即係優先組別嘅特別係用職業劃分咧，係加咗入去。咁所以我過去嗰段時間去睇啲中心嗰度去探訪咧，我都見咗多咗好多，譬如餐飲業啊、建築工人啊、跨境貨車司機啊、或者係物管啊等等咧。嘅朋友咧都去接種疫苗嘅，咁我相信咧今次我哋將個範圍咧由30歲開始至到59都包括在內咧，咁會更多唔同嗰啲職業嘅市民咧，佢哋都會去接種疫苗。咁呢個都係達到我哋希望咧，就係盡量多市民去接種疫苗。嗱，我哋目標仍然都係嘅，希望喺今年內盡量為絕大部分嘅市民咧嚟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 但個關鍵，我意思係即係接種嘅人相對係少啲，係咪唔關即係喺個源頭度開放幾多人或者俾幾多人合資格打，而係個信心問題呢？如果呢個係信心問題嘅話，同你而家即係開放到去即係可能30歲以上已經打得嘅話，呢、這個係咪冇直接關係呢？如果針對信心問題，又可以點做呢？政府 嗱，第一咧就係嗰、那個第一咧就係市民去接種疫苗嘅時候咧，佢第一要睇到個需要性啦。咁特別喺一啲地方，佢哋個疫情係嚴重嘅話咧。咁無論市民又好，醫護人員都好咧，都睇到個迫切性嘅。如果你話相對喺一個疫情冇咁嚴重嘅地方咧，可能大家咧嗰個嘅即係緊急性又冇咁大。咁所以呢個我哋就需要咧有清楚嘅解説啦，同埋咧就即係呼籲咧，就讓市民知道咧，始終咧呢個咧係一個全球嘅疫症嚇。咁咧就香港特別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就嗰個往來係好頻繁嘅，所以我哋一定咧就係即係全球嘅疫症點樣咧係影響到我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嘅即係最緊要明白咧，就係接種疫苗始終都係咧控制疫症、避免爆發嘅一個即係最根本嘅做法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咧，當然佢哋就會睇下啦，啲疫苗係咪安全有效。咁呢一個咧就可以放心嚇，因為咧喺香港政府安排市民接種嘅疫苗咧，都係經過專家委員會嘅專家審視，睇咗相關嘅數據。咁咧嚟去即係經過一個嘅認可作緊急使用嘅，所以一定係有效、安全同埋咧係品質符合要求嘅。第三咧就係咧個別市民可能睇翻就係、我體質啊，我情況啊，即係係咪啱咧咁樣？又或者佢睇到有一啲嚴重嘅事故係佢哋曾經接種過疫苗之後發生嘅嚴重事故。當我哋未曾清楚知道究竟呢個接種疫苗同埋發生嚴重事故兩者究竟係一個時序上嘅關係，定係有一個醫學上嘅因果關係咧，未曾確定嘅時候咧，咁可能咧都會有一啲即係疑慮啊咁樣擔心啊咁樣，咁呢個可以理解嘅。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我哋都要解釋呢個情況啊嘛。咁所以我哋有一個機制咧，就係嗰個臨床事件評估嘅專家委員會嚟去審視每一宗嘅嚴重嘅事故，跟住之後咧作一個分析醫學上專業上嘅判斷咧，嚟去話翻俾市民聽呢個咧係咪同呢個接種疫苗咧有一個直接關係？咁琴日呢個委員會都開咗會，專家都出嚟咧，就翻最近嘅一啲嘅嚴重事故，包括一啲死亡個案咧，嚟去作出嗰個嘅即係解釋，亦都係咧就係、是、同接種疫苗咧冇一個直接嘅關係。但我哋呢個監察會繼續嘅，同埋咧就係、是、相關嘅數據嗰啲會追蹤嘅。咁變咗嚟講咧，就更加清楚，亦都讓市民咧更加有個信心，更加放心。我諗呢幾種因素咧都係會影響到咧市民接種疫苗嘅。當然有一種咧就係、是、 話你去接種疫苗的途徑有幾方便，我哋要辦的手續有幾便利。咁睇呢方面咧，我相信咧，我哋都盡量去做，亦都睇到個運作咧係順暢嘅。我去啲中心嗰度去同啲接種疫苗嘅朋友傾偈咧，佢哋其實好多都係大讚嘅，因為覺得咧都係好流暢。好快捷，同埋咧就都唔覺打咗針嚇。 啱嘅，即係啲市民都係最擔心就係可能打完疫苗之後會唔會而家出現一啲打完疫苗之後嘅人士有一啲嘅異常事件，係咪兩者有關係咧？咁見到頭先都講到啦，即係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嗰邊咧，都係話即係而家一啲嘅嚴重個案啦、死亡啊等等啊、危殆等等咧，都係同疫苗初步係冇直接關係嘅。但我哋見到咧，同時衛生署又出一個指引，就話如果你係近期曾經中風啊或者心肌梗塞嗰啲人士咧，都唔好打疫苗住啦。咁啊，暫緩3至6个月啦，咁呢个系咪其实又反映即系疫苗同一啲嘅心脏病啊等等呢啲系有关系嘅咧？即系可唔可以呢度都解一解俾啲市民听？即系两者其实有冇关 系 嘅咧？ 系嗱，即系咁样嘅。疫苗本身接种咧，佢一定系咧我哋个专家亦都好清楚噶啦。喺全球疫症大流行之下吓、接种疫苗咧嗰个嘅好处一定系大于风险嘅。亦都系咧去控制疫情嘅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方法。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即係特別係有啲市民啊，佢哋本身有一啲長期病患，佢哋本身個長期病患本身譬如控制得唔好咁樣，咁佢哋會有擔心嘅。咁所以嚟講咧，就係亦都有個聲音咧，就話啊，可唔可以即係俾一啲清晰嘅指引，等到咧醫護人員咧能夠可以去參考，可以去跟從咁樣。咁我知道咧，就醫學界都有好多討論啦。你都見到譬如即係專科學院、內科醫學院咁，佢都出咗聲明。咁基本上嚟講咧，都係將嗰個嘅睇法咧去講翻。咁冇話喺某一啲譬如話高血壓或者糖尿病嗰度咧，有一啲數字俾到。但係咧就係喺個原則上咧都好清楚，如果一啲嘅即係長期病患或者係一啲心管病、心臟病有關嘅，有嗰個控制得未曾穩定嘅，咁嘅時候咧就建議暫停嗰、那個或者暫緩嘅接種，稍後穩定咗落嚟之後咧先再接種。咁我諗呢一個咧亦都係應翻咧即係嗰個嘅即係需求咧嚟去俾到一個嘅指引。但到最後其實咧就每一個嘅個案咧，其實都係嗰個醫生本身啊，佢哋嗰個專業嘅訓練咧都係有一個臨床嘅判斷，同埋俾到一個嘅即係判斷咧建議咧俾到市民啊病人。咁究竟嚟講咧係應該點樣處理係最合適？咁我相信咧係即係呢個兩樣嘢雙管齊下嗱嚟去做好處理嘅。咁所以如果市民本身有譬如有啲本身你覺得啊，我身體都唔係健康情況唔好穩定，又控制得未必咁好，有疑問嘅，咁其實一個方法咪就係去揾醫生，可以係私家醫生或者喺醫管局嗰度咧係復診嘅時候咧去問翻醫生，咁變咗有個清晰嘅即係建議咧，咁先至去接種，咁呢個咪可以好穩妥咯。但其他冇呢啲問題嘅。咁基本上嚟講咧，就可以去接種疫苗啦。 另外一個咧，除咗講年齡嗰個嘅門檻降低之外咧，見到話香港以外就讀嘅學生都可以今次係優先群組打。講緊係已經喺外面讀緊，定係嚟緊喺外面讀書嘅學生都可以打？ 其實咧嗰個係咁樣嘅，因為咧有一啲我哋即係香港嘅學生咧，即係香港人啦。咁佢哋如果喺香港以外地方讀書嚇，咁我哋都知道咧，而家目前咧。就即係全球嗰個疫症咧，都係比較好多地方都好嚴峻嘅。咁就即係如果能夠佢哋接種咗疫苗，得到保護咧，咁呢個咧都係即係好嘅。同埋我都知道咧，有一啲譬如去喺外地留學嗰啲咧，佢哋都係希望能夠咁樣去接種。咁所以我哋有咁嘅安排咧，都係咁嘅考慮嚟嘅。咁涵蓋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以外地方讀書。咁可能佢而家身處喺香港，啊，遲啲佢會翻返去嗰度返學咁樣，咁咪可以去接種疫苗咯。 嗱，我見到有啲即係新聞報道就話歐盟都計劃咧，即係推一個疫苗證書就俾一啲嘅成員國咧，係可以喺區入邊咧係自由翻工啊、旅遊啊等等。咁但佢就話中國同埋俄羅斯生產嘅疫苗咧就係唔納入喺呢個叫做疫苗護照嘅計劃入邊。咁呢個對於一啲喺海外讀嘅學生嚟講咧，會唔會都令到佢哋可能未必揀科興啊而揀？另一隻疫苗咧，因為呢一啲計劃都影響佢哋可能喺外面讀書嘅時候出遊嘅情況嘅喎，咁你有冇評估過呢一方面？ 其實我諗咧，而家喺全球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國家佢哋咧，對於接種咗疫苗之後，跟住之後嗰個嘅出行啊往還咧，究竟點樣處理咧，都有好多討論嘅。 啊，譬如我都最近都留意到，譬如話喺即係國家嘅外交部啊，都發咗一個文件，就如果係一啲外國人啊，佢哋咧去即係去內地。如果他們接種了國產的疫苗呢，那在簽證上或各方面呢會有些便利，所以不同的地方不同國家呢，他們可能都是研究一些不同的政策。那我們同樣地，我們都會看看究竟接種了疫苗之後，我們在香港內部那個的社交距離的設施，或者我們這些的一些 聚會會有些什麼的就是安排是可以比較放鬆一些呢，又或者是跨境出行的時候會有些什麼好些的安排呢，這些問題全部都要去探討的，也都是重要的。但是現在都是一個初步的階段，都需要繼續密切留意著即是各地的情況，還有參考科學數據和專家的意見來去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措施的。 我意思是譬如現在優先群組裡面包括一些在海外讀書的學生嘛，會不會都影響他們選哪隻疫苗去打呢？ 第一呢，就是呢其他國家他們的那些政策措施呢究竟是怎樣定呢？其實而家都是在一個即係發展的階段，咁所以咧就每一位市民佢哋自己接種疫苗點樣去選擇咧，都有好多考慮嘅。我相信咧都係尊重每一個人自己本身嗰個選擇，因應自己嘅情況嚟去做。 OK， 香港好幸運㗎，我哋有得選擇疫苗嚟打。 好啊，唔該曬局長先啊， 唔該曬。 我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啊。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咧嚟緊咧，即係滿三十歲咧，係而家開始啊，滿三十歲咧都已經可以預約咧打疫苗咯。歡迎你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西区和西营盘的受限区域完成检测，大约7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中西区圣士提反里一至二号金凤阁、巴炳顿道一号兴华大厦 A 座和 M 座上昼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24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20户，当中45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西营盘薄扶林道36至46号万林阁，第三街100至106号真光大厦，高街99号惠丰，同埋西边街19至29号永祥大厦嘅受限区域，上昼大约7点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47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350户，当中65户冇人应门。警方在湾仔发现一间食肆涉嫌违反防疫规例，晚上10点后仍然营业，向在场人士作出票控。警方昨晚接获投诉，指交加里7号一间食肆10点后仍未关门。警员到场后指一名41岁食肆男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作出检控。其余14男14女顾客年龄介乎23至63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多个欧洲国家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话，获卫生专家保证，所有在加拿大接种的新冠疫苗都是安全和有效，包括阿斯利康疫苗。杜鲁多在蒙特利尔的视像记者会表示，正注视欧洲特定批次阿斯利康疫苗的事态发展，可以向国民保证，加拿大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没有来自这个批次。加拿大上月批准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并预订了2000万剂。 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譴責美韓進行軍事演習。韓聯社引述北韓傳媒報導，金宇正警告美國總統拜登，若果想在未來四年都睡得好，就不要從事這種敵對行為。今次拜登上任後，北韓首度向美國發出訊息。金宇正又說，已經獲悉南韓當局在今個月8日啟動針對北韓的侵略性戰爭演習的消息，雙方將因此難以重返三年前的春天。金宇正警告北韓今後將密切關注南韓的態度和行動，如果南韓加大軍事挑釁力度，將毫不猶豫撕毀南北韓軍事領域協議。日經平均指數報29,793點，升2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0.22美元，賣出1,731.1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5，日元109.21，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8，人民幣6.501，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較為潮濕，日間相當溫暖，早晚沿岸有薄霧，下周初天氣稍涼。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咁喺土瓜湾嘅潭公道咧就有突发事件，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之间嘅全线咧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大。大挤塞就系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同埋码头角道之间嘅全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大挤塞。咁喺西营盘咧就有强制检测安排噶。咁而家介乎汉宁顿道同埋柏道之间嘅巴炳顿道啦、屋兰士里同埋圣士提反里咧，仍然都系封闭，影响到揸车嘅朋友不能够由柏道转入去巴炳顿道，就系封咗部分嘅巴炳顿道、屋兰士里同埋圣士提反里，影响到咧不能。够由柏道咧，就系转入去巴炳顿道噶，经过咧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有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彩虹村对出。将军澳道上行去返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是左转去秀茂坪道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一条支路亦都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研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肾科学会、 香港老年学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是 恭喜男子第三次赢啊， 好开心啊，我今个礼拜可以坐在同大家分享我赢了谜题啊，诶，千祈唔好骄傲，骄兵必败，我希望下个礼拜我用谦虚的心再来同大家分享我又赢了咯，哎呀，始终都是留一些骄傲出来先，不好意思啊。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2021年3月16日，年满30岁可接种新冠疫苗，今早9时起可网上预约。 专家检视7宗死亡个案，初步认为与疫苗接种冇直接关系。 卫生署发新冠疫苗接种指引，列明部分人不能接种疫苗。 再有欧洲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世卫专家将开会商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跟大家講到有關於接種疫苗優先群組呢擴大到呢夠30歲呢就可以是打疫苗㗎啦。咁就話今日呢9點鐘起呢就可以是預約㗎喇喎。咁啊見到而家呢有啲人都擔心有關於成個疫苗供應方面呢，如果擴到咁大嘅話，成500多萬人合資格呢，咁又夠唔夠呢？咁啊見到政府嘅講法就話呢已經嚟咗香港嘅疫苗呢可以為最少100萬人接種。咁亦都話呢每個月呢會有一批嘅疫苗呢是来到香港的，去到三月底之前呢都会有30万个的接种名额，之后呢每日都会有2个的名额这样的。你又怎么看呢？现在那个合资格打疫苗的优先群组的人士呢都多了一大截了，你自己怎么看呢？欢迎打你1872311 1872311的电话，旁边呢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萧先生。 是你好。 是讲疫苗的，我本身属于优先群组、我本身是约了一个日期的、不过当有接连的一些事故发生呢，我现在都将我的计划暂缓了，因为我都担心的、由于我不是医生亦都不是科学家和医护人员，我只不过用一个普通市民的常识去想。首先当这个疫苗去生产的时候、生产商呢是招募某一些群组去做一些实验的，最初头是老鼠，跟住是猩猩，跟住是人类。咁当佢招募人类去做呢个实验的时候，佢有冇招募过一些是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去做过呢？因为我哋呢个都唔知道嘅。咁因为如果是长期病患本身的人，佢会唔会愿意去被做实验去打个疫苗呢？咁而家接二连三都是一些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其实政府应不应该将这些事故去上报翻个生产商，因为生产商里面全部都是科学家嚟嘅，佢哋应该要收集翻呢啲数据去再去调查翻个因果关系，唔系系由我哋嘅专家去做一个因果关系嘅一个去分析，因为始终佢哋唔系做一个实验同埋做一个生产个过程，所以我建议佢哋都请他们去向生产商里面的科学家去将这些数据去等他们去综合去分析。 明白。 我现在还有我都觉得自己是不是 fit for 这个去接种这个疫苗呢、交给我们的家庭医生，他们给不给一个客观的建议我们呢，其实对他们来讲都困难的。 你自己本身 是哪只优先群组、还是你都是长期病患者？其实 本身呢我就每2年都验一次身嘅、我自己啲数据呢都有啲靓仔有啲唔係咁靓仔啦。咁、另外呢我而家呢都每朝早去度住我嘅血压。咁希望我喺 去見醫生之前，我自己都有啲數據俾醫生，否則你冇數據俾醫生，醫生好難話俾你聽你係咪適合去接種疫苗咯。我覺得對醫生唔公平咯。如果將呢個責任交翻俾醫生，如果醫生同你講咗話啊，你係適合嘅，到後尾種完之後，原來有一啲唔舒服或者甚至係一啲重症嘅情况出现，你去话个医生好，又话个政府好咧，咁、 okay. 所以其实我觉得普通市民，如果你冇定期做验身，亦都唔知道自己身体啲啊嗰啲数据嘅话咧，我觉得你问医生，医生其实都未必帮到你。 好啊，唔该晒阿陈女士讲到佢自己对接种疫苗嘅睇法啦。另外啦，就见到话即系开始打一啲嘅疫苗之后，头先都讲到啦，有一啲嘅有啲人士接种完之后咧，出现一啲异常嘅情况，咁有啲都比较严重嘅。咁啊，之前咧见到一啲私家医生都话咧，会唔会可以有啲嘅清楚嘅指引或者标准咧？究竟病人嚟问我啦，究竟边啲系适合打疫苗嘅咧，咁咁啊，见到卫生署啦，寻日就有一个向私家医生发嘅指引，咁啊分咗两类啊，有啲就系不应接种嘅，有啲就系话暂缓接种，直至病情受控咁。咁好似有啲咩咧，就系严重慢性病患者控制病情未如理想嘅咁。咁另外咧就话即系如果你系近期都曾经系有心肌梗塞啦，或者系中过风嘅话咧，康复之后咧都要即系最好暂缓咧3至6个月咧，先至系去打呢个疫苗嘅。咁啊，对于私家医生嚟讲咧，究竟清唔清晰咧？都请一位嘉宾咧嚟讲下佢点睇啊！有医学会会长蔡坚嘅，早晨， 早晨， 蔡坚。头先我讲到嗰个嘅指引嘅情况，你有两类嘅分咗，即系一只就叫做不应接种啦，一只就系暂缓接种，直至病情受控啦。你整体睇完成个指引嚟讲咧，你觉得点睇啊？今次 即系暂缓就接种，直到个病情控制嗰度就比较模糊啦，即系。佢講緊糖尿啊、血壓啊，咁呢個好緊要嘅。糖尿血壓係糖尿佔人口10%，血壓佔人口20%嘅。 嗯。 啊，咁就10個2個血壓高嘅。咁控制得好唔好咧？咁你個指引就話 OK， 即係正常咧40/80以下嘅。 嗯。 第二期高咗1/60/90以上嘅。啊，咁咁呢啲。呢啲咁嘅度數，你俾我哋就係即係話係呢個度數就唔應該打針啊，定係點咧？個病人第一次嚟睇家庭醫生，如果第一次嚟嘅，唔係長期睇開嘅，見到醫生個血壓突然間升高咗，即係所謂見到醫生有所謂白袍症狀群嘅時候，咁呢個又算唔算數咧？啊，咁你即係變咗啲指引就唔係好清晰啦。即係好似你要話個病人自己屋企平時量開有個記錄嘅，咁啊會清楚一啲啦。咁但係唔係好多病人都咁做咯。另外如果你係個家庭醫生係平時唔係睇開佢嘅，突然間佢嚟問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啊佢冇之前嘅資料，亦都好難俾一個中肯嘅意見你啊咁樣嘅。 即刻同佢檢查得唔得咧？又 即係同佢檢查，當然啦，可以啊。即係好似你話你係有冇冠心病啊？你有血壓高會唔會有埋冠心病啊？你要做心電圖啊，做啲咩檢查啊咁樣啊，即係你另外再使一大筆錢啊咁樣。咁糖尿亦都係咧，糖尿如果你睇開一個政府診所嘅，但係就嗰啲係3至6個月先睇一次嘅，咁你而家走去問我控制好唔好啊咁樣，咁呢個亦都問唔到啊。咁你睇個你唔識嘅家庭醫生，你亦都唔知道佢之前嘅病歷，最少佢俾個指引，好似你話你個血糖超過11.1，咁啊變做好明顯控制唔好啊咁樣。咁或者個糖化血色素要幾多度以上，叫做控制唔好啦咁。但係呢啲要重新再驗過先知道咯。因為你唔能夠當場咁俾咗個意見話你可以打，你唔可以打咁樣。咁即係既然係科興唔係話應該60歲以上冇一個指引清晰嘅指引話可以打嘅，即係點解唔即係暫時停60歲以上喺科興嗰度咧？咁你做一啲指引出嚟，呢亦都唔係個廠本身嘅指引嚟嘅。咁呢個亦都而家做得好空泛咁樣，即係將個即係有少少，我覺得敷衍式嘅指引啦。呢個就 但我想搞清楚咧，你覺得佢空泛，或者覺得佢敷衍係嚟自於佢究竟有冇寫清楚？究竟嗰啲血壓啊、血糖啊，去到幾多度數就唔應該係打啦？有冇寫得咁清楚嘅咧？因為我見佢好似有啲數字，但係佢係咪講話嗰啲係一啲參考嘅標準，係代表嗰啲人士係有血壓高，或者嗰啲係有血糖嘅問題，但係就同個疫苗係冇關係，定係點嘅？以你了解， 嗰啲係參考係 處理血壓高的病人啊，同埋處理糖尿病病人的數字的指引啦，就唔係話冇，即係從來都冇冇收集過證據話邊啲血壓、邊啲血糖係應該打、唔應該打，或者打都會影響嗰、那個COVID-19 嘅針藥會有影響啊咁樣。 嗯，咁呢個寫法係咪你哋原本期望個指引出嚟嗰個寫法嚟嘅咧？ 呢、這個唔係，但係我都明白衛生署嘅困難嘅，即係當你有學術界，即係醫專嗰度都或者醫學院啊、醫專學院嗰啲都唔能夠提供俾佢哋嘅，佢哋即係只能夠即係提供類似咁樣嘅數字俾呢個家庭醫生參考。 嗯，因为咧，而家我见佢个写法啦，不应接种就系话病情未受控制嘅严重慢性病患啦，呢个都系之前嘅讲法嚟嘅。如果系暂缓接种嘅话咧，就系话严重慢性病患者控制病情未如理想，都系讲话即系如果你控制得未咁理想咧，就唔好打或者要暂缓打啦咁样。其实系咪喺每一个嘅长期病患者嚟讲，都好难定一个硬性嘅指标？究竟个数字去到几多先唔应该打？喺即系科学上嚟讲，系咪比较难咁样定嘅咧？ 除非有做过呢个临床嘅统计研究啊，如果唔系几困难，我同意几困难。 嗯， 所以即系如果系学术嘅界别嘅人士啊，即系医专嗰啲都提供唔到呢个数字，咁卫生署更加难提供呢个数字。 嗯，咁但系对于即系私家医生嚟讲，见到呢一个指引嘅时候，对你觉得对于佢哋之前有一啲疑窦、一啲疑问，系咪都解开到咧？究竟个病人嚟到嘅时候啊，我某一个嘅数字度数，我系咪可以适合打咧？咁帮到几多咧？咁 先变咗，即系要凭自己嘅决定去话啊，你系控制得唔系几好啊，不如再控制得好啲啦。咁即系会减少去接种嘅人士，反而即系你之前。BioNTech 嗰啲針係應該理論上係，即係就算係慢性病都可以打嘅，慢性病打咗係減少死亡率噶嘛。咁而家你調翻轉頭，即係有慢性病又要攣得好緊啊咁樣樣，而係嗰、那個數據又唔係好清晰，咁即係變咗對病人嚟講係比較唔公道。 咁整體啦，你哋譬如私家醫生嚟講，仲會唔會要求政府方面提供一個再清晰啲嘅指引，定係都明白比較難去有一個硬性嘅指標呢？ 明白比較難，有一個指標，即係佢自己冇數據去做呢樣嘢嘅。咁但係即係佢需要再加強呢個向市民安撫啊，同埋俾多啲數據去證明嗰、那個。事故医疗事故系同呢个针药系真系冇关嘅，即系而家嗰个时空嘅关系系似乎存在嘅，即系打完针之后一个短时间就出现咗一啲咁嘅病征，咁即系好难100%排除嘅。咁而家都做紧研究，睇下系咪真系有关系嘅。 嗯，但系整体比外国嚟讲，有冇类似呢一类嘅指引嘅？如果有呢类指引，又系咪我哋即系头先之前所讲嗰啲有硬性指标，定系一啲比较原则性嘅？都系如果你病情未受控嘅话咧，就唔好打啦。如果你又系即系长期病患者咁，即系定系呢一类咁嘅说法嘅咧？以你了解， 未病听未睇过有呢个病呢、這个咁嘅类似指引啦。 嗯， 起码新加坡嗰张指引系冇咁清，冇呢啲咁嘅硬性规定嘅。就咁你方嗰度嗰啲根本你都係自己重新制定嘅指引㗎啦，因為佢嗰度60歲以上唔應該打嘅，咁你都打咗，咁即係你都唔係根據指引㗎啦，老實講就。 嗯，覺得今次譬如衛生署咧出呢一個嘅指引咧，都其實接種咗疫苗都2-3個星期啦。對於你哋嚟講呢個即係時機上面會唔會都即係會挽回到一啲即係私家醫生去係咪即係去評估一個嘅病人係咪適合打嘅信心咧，或者病人去打疫苗嘅信心咧，幫到幾多咧呢方面有？ 病人即係依幾日嚟睇嘅病人係咪都答問咧？佢系佢适唔适宜打针嘅，咁即系个病人系好彷徨嘅，即系根本即系唔能够肯定啊，同埋有一定嘅担心嘅。 嗯， 即系如果系冇足够嘅肯定嘅信，俾佢哋肯定嘅信心咧，即系打针嘅数字会下降。 嗯， 咁即系政府要谂一个方法啦。 你觉得整体仲要再公开多啲几多嘅资料，或者透明度要去到几多先至令到啲市民再更加有信心去打疫苗咧？ 即、就、係、是、我諗，即係好似 港大教授啊、中大教授，大家集体去打疫苗呢啲咁嘅动作，系对另外嗰只嘅疫苗增加一个信心嘅，咁即系令到多啲市民系喺嗰个疫苗嗰度打嘅。咁但系另外新奥运嘅问题就即系似乎开头行嗰步有问题，变咗而家呢个问题就严重咗。 嗯。明白，好，唔該曬蔡堅，蔡堅咧就係醫學會會長嚟嘅，同你傾到呢度啊。嗱，繼續咧，歡迎你打嚟1873呢啲，對於疫苗嘅情況點睇？而家會擴大優先群組去到即係30歲呢一個嘅年齡都可以係接種疫苗啦。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3呢啲。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早晨啊，咁我想講一講咧，就我本身咧有糖尿病同埋血壓高嘅， 係 咁樣咧。就糖尿病咧，就由7.几咧要食药，就变咗控制飲食之后咧，就变咗医生话唔使食药啦，唔使再嚟睇啦。咁又降低嘅。咁血压高咧，又食一粒药，咁又降低。咁食如果食粒半药，咁会唔会又会好啲？即系我又想问啊，你糖尿病嘅时候，如果6.几嘅时候，又挨近7嘅时候，咁到底我打唔打咧？ 嗯。 啊，仲有一样嘢咧，我都想讲一讲嘅，就系咧。类风湿关节炎本身自己都有嘅， 嗯， 类风湿关节炎，咁你香港政府啊封晒啲沙滩同埋泳池 ，OK， 变咗我又唔去游得水，因为游水咧对于关节炎咧同埋强直性脊椎炎啊 有帮助呢啲， 有帮助啊嘛，咁样你政府封晒啲沙滩，咁、 okay. 我哋冇得去游水，咁啊点样算咧？咁啊讲翻嗰一样嘢，咁样即系话如果我打咗之后嗰个疫苗护照系咪啊？旅游护照， 嗯，有啲国家外面做啊，谂住 喺外面做。咁、我如果我打咗伏必泰嘅，咁我攞唔攞到噶？而家中国政府就话你只可以打科兴嘅啫，科兴先至俾个护照你，唔打科兴嘅话就冇呢个护照。咁啊，即系成世都翻唔到大陆。 嗯，呢啲再睇啦，呢、這个都要再睇下，即系嚟紧嗰个安排嘅情况系点，因为暂时香港都冇话有疫苗护照呢一样嘢啦。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啦，而家见到扩大嘅优先接种群组入边咧，除咗话即系30岁以上，30岁满咗啦就可以打之外咧，另外话咧香港以外就读嘅16岁或以上学生咧，仲有家庭佣工都可以打喎。今次咁啊，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去讲下啦，有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欣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唐晓欣，点睇啊？今次扩大咗嘅优先群组包埋外佣喎，呢、這个 系咁其实因为呢个消息都系啱啱先至政府先公布啦，所以其实喺外佣嘅群体咧，我哋暂时都未系听到话有好多嘅讨论嘅。咁、但系我哋知道有一啲嘅工人咧，其实佢哋都会希望有，起码就系有得接种疫苗啦，即系佢都。想即係、就是、有興趣有想去了解或者接種疫苗嘅，亦都有一啲人咧係唔想接種疫苗嘅。咁我諗都係同香港人係類似啦，即、就、係、是、有一啲人都會係想去預約想去接種，有一啲人都會係觀望嘅態度或者猶豫啲，因為可能未必清楚疫苗嘅副作用或者自己究竟係適合打邊一隻疫苗嘅。咁但係我哋。嘅擔心就係暫時其實睇到政府或者社會上面對於疫苗嘅資訊咧，其實係都唔係好充足啦，唔係好全面啦。咁更加係喺外佣群體度，佢哋接收到嘅資訊就係會更加少啦，或者未必好準確啦。咁、所以係啦，我哋亦都擔心就係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原本政府已經即係例如去擴大個群組，已經話啊30歲以上人士，咁其實佢哋只要講話啊，你30歲以上人士有身份證，咁可以接種，咁其實已經係包埋外佣噶啦，即係外佣 suppose 佢都係有身份證嘅，咁但係佢而家咁樣啊，將外佣係成為其中一個好 但外佣有啲30歲以下嘅喎都。 是啦，咁但係咁樣嘅原因係點解呢？係外佣係比較高風險啊，定係因為佢哋照顧緊嘅屋，即係照顧緊長者或者細路仔，咁需要去接種疫苗呢？我哋擔心嘅都係即係好似而家可能政府就嘅角度就係、是、啊，因為有好多疫苗都 嗰個接種嘅數字係未如理想，係咪就係想即係加入呢啲群組都知道？即係因為我哋知道，但係其實擔心嘅就係、是最好梗係有足夠嘅資訊，或者等到嗰個接種者自己覺得啊，我係需要，我係適合接種疫苗咁去打啦。咁但係如果你將外佣擺喺呢個群組，即係擺喺呢個個優先群組嘅話，可能係有好多僱主就覺得啊，我要求你去接種疫苗。當然呢一啲嘅情況，可能亦都喺某一啲嘅香港某一啲嘅工種嗰度都有發生。咁但係呢個嘅狀態，我覺得係未必理想，因為佢哋可能自己都冇足夠嘅知識，或者未必有咁嘅準備，但係可能因為佢即係變相有一個壓力就去打。咁但係當呢一啲嘅即係好似頭先咁樣講一啲指引啊，或者其實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嚟求助嘅工人，可能佢哋自己都有高血壓啊呢一啲嘅長期病患嘅，但係佢哋亦都未必留意到話哦，可能呢個疫苗我係未必適合接種啊，或者係有咁嘅風險。咁但係冒冒然地啊，因為擴大呢個群組， okay. 因為工作需要要去打嘅話，對於佢哋嘅安危嚟講，都係即係未必係即係好負責任咯。Okay. 如果係冇咁嘅資訊，係啦。 咁所以你對於譬如政府或者僱主嘅話，有冇啲咩建議呢？ 係，我會建議首先就係喺唔同嘅即係疫苗啦。首先，如果擴大咗去外佣呢個群組嘅話，咁起碼就係有佢哋嘅語言去介紹每一種疫苗啊，同埋係佢嗰個副作用啊，係啦，有啲咩人需要即係適合唔適合打？呢、這個指引其實係香港即係其他嘅病人都即係頭先講到係未有啦。咁、 okay. 而外佣 仲有幾秒啫 系啦，咁雇主更加系建议外佣打疫苗嘅时候，首先系应该俾佢哋压力啦。 Okay, 好，同唐医生倾到呢度，多谢你。 七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开始超过两个星期，每日平均只有过万人接种，接种的速度明显比其他地方缓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认为，市民是受到最近疫苗严重事故影响，打击接种信心，因此宣布扩大优先接种组别，由60岁下调至到30岁或以上人士都可以接种，同时16岁或以上到海外升学的学生以及外佣都纳入优先组别。扩大之后的优先组别涵盖超过550万人口，占16岁或以上适合打针人口的80%。相关人士今日起可以预约打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如果接种率未如理想，而疫情又继续反复，可能就要再次考虑关闭部分处所。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他说本港接种率低，认为是合适时机降低接种年龄，但只难评估会令接种率可以提升多少，又认为就算有针打，市民今年之内都仍然要戴口罩。他说病毒有变种，打了第一代疫苗好过不打，但非100%不受感染。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有166,000人接种科兴疫苗，昨日再增添63岁患心脏衰竭的男子死亡，累计增加到7人离世，当中6人涉及心血管问题。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分析了本港心脑血管病死亡数字，暂时未见不寻常，亦都不排除疫苗助剂的剂量较高有影响。对于7宗死亡个案，委员会认为全部与疫苗没有直接关系，而一名接种科兴翌日作呕的77岁女子就被评为与打针有关。这个是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 本港昨日新增30宗確診個案，14宗是輸入，16宗是本地個案，當中13宗是西營盤健身中心 Ursus Phoenix 群組，該群組累計有122人染疫。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表示，港大醫學院發現當中的病毒有效繁殖率達到 1.7， 即是一個人可以傳給 1.7 人，現有860個密切接觸者正在檢疫。《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前晚圍封地警員強制檢測，一對夫婦被驗出初步陽性，兩個人都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職員，並沒有病徵。衛生防護中心說，兩名患者有3名家人要檢疫，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全體人員都需要強制檢測。對於有網媒報導兩人曾經以外交豁免權為理由拒絕接受隔離，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說兩名患者會被安排入醫院，確診之後會向兩人發出隔離令。蘋果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早前香港公開大學正式改名變成香港都會大學，消息指香港城市大學亦都計劃改名叫做華南大學或者南洋大學，學生會代表對此持保留態度，認為校方需要先諮詢學生意見。研究生會代表就在會議上表示反對，認為會影響就業。城大回應說會就此事再作研究，有關更改校名一事並沒有定案。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政府一再擴大優先接種群組，覆蓋550萬人口，變相全民接種。科興同埋復必泰在香港屢次疑似出事，而仲未赴運到港的牛津亞斯利康疫苗已經是遭到歐洲多個國家先後暫停接種。市民怎樣說服港人這些疫苗是安全呢？政論說，這個是為求群體免疫，要百萬計的港人做疫苗白老鼠。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说，本港在新加快推进疫苗接种计划的同时，亦都应该积极研究和内地以及其他国家地区建立疫苗通关机制，既着眼于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的复苏，亦都是刺激疫苗接种的直接诱因。本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联系内地和国际的桥梁，在建立疫苗通关机制上需要把握先机，不容落后。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中央有关部门一连3日在香港举办数十场座谈会，充分展示中央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尊重特区政府，倾听社会各界人士意见的诚意。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得稳走得远，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维护港人根本利益。大公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中共昨日開始在香港上演和各界代表的對話show，名為聽意見，實為全聖旨聽效忠。有人就揚言311決定是香港民主向前邁進一大步，任何人質疑或者反對會違反國安法，可見311決定是聖旨。評論說，明知對話自欺欺人，為了要面仍然要將不要臉的對話推行到底。蘋果日報評論。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喺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太古城。咁受突发事件影响，土瓜湾嘅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封咗一段嘅潭公道介乎新山道至到码头角道啦，来回需要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介乎汉宁顿道至到柏道嘅一段巴炳顿道封闭啦，屋兰士里同埋圣士提反咧都系继续封闭噶。咁而家驾驶人士啦，不能够由柏道转入去巴炳顿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现在去香港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去香港龙尾就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丽景一带挤塞，太子道西去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就喺百胜阁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非常之繁忙，排到去环宇海湾。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啦，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吃了三十几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三四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重置翻选委会议席，系咪叫做循序渐进咧？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普选都有佢嘅危险嘅。行政长官喺立法机关里面有啲票支持比较好咧，事实上亦都可能系嘅。 资格审查委员会咧，有冇嘢制衡到佢咧？ 事实。真理咪可以制衡佢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16日，年满三十岁可接种新冠疫苗，今早九时起可网上预约。 专家检视七宗死亡个案，初步认为与疫苗接种没有直接关系。 卫生署发新冠疫苗接种指引，列明部分人不能接种疫苗。 再有欧洲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世卫专家将开会商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9:14啊！头先都讲到关于疫苗啊，嗱疫苗嘅接种计划咧开展咗就两个零三个礼拜啦，咁啊见到都有一啲小部分嘅接种人士咧，接种完疫苗之后咧有一啲嘅严重事故啊，咁啊其中咧当中有七个人系死亡，有一个系危殆，咁有一个咧就系危殆之后转翻系稳定嘅个案，咁啊见到咧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寻日都有开会啦，咁就话全部嘅个案咧都系同疫苗接种冇直接關係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兩宗有關於面癱嘅個案，咁啊委員會都話暫時未能夠確定咧同疫苗接種咧有冇因果關係，咁啊就解釋啦，因為接種完呢啲疫苗之後咧，身體會出現一啲嘅自身免疫嘅情況，而令到神經線受損，一般嚟講咧個過程都要幾個星期嘅，咁而家呢兩個個案咧就話係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出現一啲面癱嘅症狀，咁啊根據一啲臨床同埋科學數據咧都話係唔係常見嘅事，咁所以就唔能夠落個定論。咁就要再繼續研究啦。咁繼續咧講翻一啲嘅接種疫苗嘅情況啦。歡迎你繼續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陳女士，早晨。 係啊，早晨啊，千禧年代啊， 你好啊，請講。 羅文係啦，咁咧我就係好支持香港政府去打呢個疫苗嘅，亦都好多謝佢咧將一啲年輕嘅健康嘅人咧安排到而家去打先嘅。咁用呢啲朋友咧就去保護一啲弱者啦，可以咁講。咁如果又都聽到呢嗰啲工人呢都可以有得打嘅，咁我都係非常之歡迎同埋開心嘅。咁、但 係 有個憂慮呢，有個即係自己擔心嘅，自己係有請工人嘅。咁、如果工人去打，咁我點樣說服佢呢？佢亦都係有好多資訊嘅。咁佢如果萬一，我淨係講萬一啫，唔一定係有呢個事情發生。萬一佢出現咗一啲即係唔願意睇見嘅，或者發生好強烈嘅病啊，或者甚至死亡，咁僱主係要負啲乜嘢責任？係點樣去同個工人去解釋 令到佢都願意去打咁樣，我都係想知道呢樣政府點樣去解決嘅。 嗯，即係你覺得可以多啲資訊，令到工人自己都衡量嗰個打疫苗嘅風險會唔會好啲咧？如果咁， 係啊，咁呢個一定係啦。但係我哋都想問下政府，萬一發生呢啲事，因為佢係外佣，佢外佣我哋請佢翻嚟啫，但係。佢自己都有父母噶嘛，系咪？如果佢发生咩事，佢系喺香港喺异乡发生嘅事情，咁我哋雇主用乜嘢方法去保护呢啲自己请翻嚟嘅工人？咁如果自己喺本港嘅，咁有咩事都仲有啲解决嘅方法啦吓，咁样，所以呢个系比较上担心。 好啊，明白啊，陈女士，即系讲到工人如果出事，对于佢哋工人自己保障，或者对雇主嚟讲，有冇啲咩保障咧？都想知多啲，咁睇下有关當局會唔會都可以解釋多啲啦？唔該曬陳女士。咁另外咧，有關於咧，即係近日都見到，即係討論有關於香港嘅選舉制度啦。因為見到人大咧上個禮拜就係通過咗修改即係香港選舉制度。咁啊，亦都話嚟緊啊，下一步咧就係落去修改基本法嘅附件一二噶啦。咁啊，見到喺人大嘅決定草案入邊咧，就喺選委會方面咧就話由四大界別啦變成五大界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前被記者就問到啦，有關於選委會入面咧，喺社福界咧呢一個嘅界別分組咧，究竟會係點樣咧？咁佢就提到啦，而家咧喺第三界別嘅社福界咧就係註冊社工啦，咁就同律師啊、工程師啊、醫生等等嘅專業咧係冇分別嘅，咁相信咧就會將社福界咧係放入第二界別，咁而家社福界嚟講咧就係喺第三界別嘅，撥咗入第二界別咧就屬於叫做一個專業界咁樣。咁究竟有啲乜嘢影響呢？咁而家咧社福界喺選委會喺第三界別咧係有60席嘅，入咗第二界別嚟講，界別嘅參選人今次又點睇咧？如果真係咁樣有個改動嘅話，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喺電話一齊傾下。有社福界選委社總外務副會長張志偉，早晨。 系早晨，两位主持人。 早晨，张志伟。 早晨。 系头先都讲到有关于特首林郑月娥之前嘅一个讲法啦，就话即系社福界或许咧都会拨归入去即系专业界别，即系第二界别嗰度咁。这个做法你自己点睇？而家就放喺第三啊界别嘅，你自己觉得而家放喺第三界别合理啲，定系好似特首咁讲放翻喺第二界别属于专业嘅界别合理啲咧？ 我想第一件事即刻会即出现的效果呢，就是那个即社福界的选委的议席数目呢，因为如果在第三界别呢，其实就是我们有60席的嘛，如果摆在第二界别的话呢，以过往其他界别来讲都是30席左右啦，如果再摆我们下去，那整体大家都会分薄了，很明显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好即想削弱即这个即社福界在选委的力量啦，因为过往社福界其中一个界别是全取，就是民主派全取的一个组别咁样。咁我谂呢个是最明显见到的效果。 但以那个划分那个界别来讲，即是你刚才这个就很具体啦，如果放了入去专业界别来讲，会不会好像跟回其他界别咁，可能很多都是30个名额的，而家是60个名额的咁。但是这个是一个名额的考虑，但如果从个类别上面放落去第二界别属于专业界别，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合理的摆位呢？ 我估要睇翻即係佢盤古初開設定呢、這個即係、選委嗰個分類嘅時候咧，其實點解社福界會擺喺第三界別，即係同勞工啊嗰啲嘅即係組成即係一個部分咧咁樣？咁好明顯，即係社福界係有一種即係特殊嘅一啲嘅角色咧，或者特別啲嘅角色，就係我哋主要啲人嚟即係服務緊即係大部分嘅基層市民，我哋可以掌握到嗰、那個即係基層嘅脈搏，反映到基層嘅意見。咁所以我哋社福界其實唔係單單係一個即係界別代表，而係香港即係所謂弱勢社群嘅代表。咁我諗喺呢度上高咧，就某程度上高佢。即係我估政府或者即係內地政府咧，其實都想去重新定義或者係去即係弱化咗社福界喺代表即係基層代表弱勢社群嘅聲音咧。 但今次最直接影響到就係你哋嘅即係可能入到去選委會入邊可能發揮嘅作用啦。呢個方面你會唔會嚟緊都會同即係相關嘅部門即係表達翻你哋即係社福界嘅意見啊，或者點啊？ 我估如果喺而家嗰個所謂諮詢咧，即係張明都落咗嚟香港，即係3天嘅諮詢，咁好明顯見到個方式其實都係已經有個好強烈清晰嘅前提去設定，咁可能即係可以聽到嘅意見或者聽到聲音咧，其實都唔會好多。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你話同有關當局去反映意見咧，基本上我哋就嗰個意欲其實唔係好大啦，咁樣。 今次嘅決定咧，亦都即係講人大嘅決定咧，就話喺成為選委會候選人咧，都要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去審查同埋確認啦。咁呢個對於你哋參選嘅意欲嚟講，有冇影響？ 哇，好明顯有影響啦，因為咧不論佢呢個實際功能會係點樣發生啦，咁但係我哋對於一個即係用一個叫做篩選嘅方式去即係做嗰個選舉咧，其實已經同我哋社工嘅價值咧有一個幾大嘅即係背道而馳咁樣。咁如果加上佢有呢個篩選功能嘅話，咁即係話到底佢把尺點擺，個龍門點搬，其實我哋冇辦法知道。咁所以都好影響即係業界，特別係即係社福界一啲選委過往參與開嘅佢哋嗰個參選意欲啊。 呢、這個影響你哋個參選意欲，但係你自己覺得本身去入到閘嗰個機會係大唔大咧？又即係過往譬如社福界嚟講，大家都會覺得可能民主派嘅選委係相對多一啲嘅。你自己嘅判斷係點咧？ 嗱，如果你話入閘嘅，咁咧我相信都仲有一啲即係社福界嘅選委可以入到閘嘅。咁因為一般嚟講咧，社福界喺即係嗰個光譜咧，其實都闊嘅。咁但係你話喺即係比較即係我哋叫做前進啲、進步啲嘅即係社工嗰個群體裏面咧，嗰邊入到閘嘅空間就會細好多啦。嗱、咁樣。 但不如講下個背景先，本身社福界嘅選委咧，要入到呢六十席咧，本身你哋係用一個咩方式去提名，然後再選出呢六十個社福界選委嘅？ 提名方面就會自己喺業界裏面攞，即係好似50定20個提名咁樣。咁跟住呢就會係一人一票即係選舉產生嘅，即係由註冊社工人一票選舉產生嘅。 即係所謂個人票咁樣啦，就叫做。 係啦，冇錯冇錯。 見到過往譬如社福界嘅選委都會有啲所謂組隊嘅形式呢，即係成張名單咁一齊參選嘅咁。你自己預期，如果日後有選委會有個咁嘅改動啦，會唔會再用咁嘅方式去參選咧？或者你哋參選嗰個嘅機會會唔會再係咁樣咧？ 嗱，我諗兩個問題咧，一就係會唔會都有一啲所謂團體，即係組成一隊咁樣去參選？我相信有嘅，因為選舉我諗都係一個動員嘅即係活動啦，咁變咗有個群體嗰個團體支持咁相當重要啦。但你話對於社總團隊嚟講咧，咁基本上我哋暫時未傾啦，咁因為佢即係個 detail 都未出，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嗰個判斷咧，嗰、那個用社總團隊嘅名義出選嗰個機會咧，就應該都會細嘅。 點解咧？ 點解？因為第一，我諗社總即係喺即係政府咧，或者喺即係中共嚟講咧，其實都係其中三座大山之一。咁變咗社總團隊呢個名本身可能都已經構成好大嘅障礙。咁加上喺即係過往嗰幾年，即係社總喺社會運動裏邊嗰個即係支援一啲即係群眾啦，或者支援翻一啲青年人佢哋嗰個應有權益咧，其實都即係被視為眼中釘咁樣，咁我諗呢啲都唔係咁容易可以過到嗰、那個即係、就是、資格審查嗰個部分咧。 即係整體你覺得社福界嚟緊喺選委會嗰個嘅發揮嘅力量或者影響力都應該唔會好似以往咁咯，聽落去。 嗱，好明顯喺議席上高已經個數量已經有所影響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改變咗個遊戲規則，咁總會有人去參與，咁到底咩人去參與咁解？咁變咗個影響力，以往一般嚟講咧就係泛民為主啦，咁組成裏面咧亦都有相當部分咧係比較即係前進啲嘅、進步啲嘅一啲社工觀念，係講緊即係自由平等多啲嘅，咁我諗呢方面嗰個嘅即係代表性或者嗰個嘅成分咧就會減少。咁對於即係特首嗰個選舉，能唔能夠彰顯到即係弱勢社群嘅聲音，或者喺政策制定嘅過程裏面，或者即係嗰個政綱裏面，能夠多啲所謂公平啲，或者嗰個叫做公義啲嘅政策嗰個制定咧，就應該會有所影響啦。 見到之前咧，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啊，譚惠珠都講過，佢特別講嘅社福界嘅就講到就話咧，應該係全部由而家頭先講到話個人票啦，改為團體票嘅咁。你又點睇佢呢一個嘅建議咧？話呢個改動嚟講，對於成個界別喺選委會嘅影響力有啲咩影響？ 我諗第一樣嘢就係佢一個即係將安全系數提到最高啦，因為以有篩選即係、就是、提有選委提名已經係即係好安全㗎啦。咁但係再加埋團體票嘅話咧，咁就將嗰個嘅即係安全系數提到即係我諗係極點啦，即係佢想盡量控制到嗰個即係選舉嘅結果啊。咁於是乎喺即係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即係所謂嘅同社福相關嘅團體咧，其實嗰、那個即係。範圍都好闊嘅，咁調翻轉頭，你話如果用機構名義咁先算咧，即係話NGO 有百幾間啦，咁但係 NGO 百幾間裏面咧，其實全大部分咧都係屬於所謂津助嘅即係機構，咁即係話佢哋嗰個財政來源係由即係政府資助，咁喺呢個咁嘅前提底下，其實係未能夠真正反映到個人意志啊，真正反映到整體即係市民嘅聲音。頭先講嘅一啲公義公平政策嘅制定咧，咁呢個我哋都有啲懷疑嘅。 OK。多謝你張少偉，同阿張少偉傾到呢度有關於而家特首林鄭月娥咧，之前就話社福界可能咧就會即係喺個選委會界別嗰度咧就會轉由第三界別轉去第二界別，即係所謂專業界別嗰度。佢頭先就講到社福界自己一啲即係佢作為選委啦，即係一啲嘅諗法啦，可能有啲咩影響等等啊。咁啊，張少偉就係社福界選委，都係社總外務副會長嚟嘅。繼續聽你嘅電話，有葉先生喺電話旁邊。 係早晨，主持。 係你好。 關於打疫苗嗰度啦，我有個建議嘅。咁其實而家咧見到好似有啲老人家會有啲因為咁樣而間接性死亡啦。咁其實可以做翻之前嘅統計嘅。咁呢個歲數以往冇呢啲疫症嗰時候嘅死亡率有幾多咧？首先第一樣。咁第二樣嘢裏面咧，如果真係啲老人家擔心嘅，調翻轉由翻啲後生去打啦。咁你後生有保護嗰時候，就自然保護到啲老人家啦，亦都唔需要咁擔心，個體質亦都會比較上強健啲。咁另外，陳少子講咧話有機會再封，即係食肆啊或者場所裏面咧唔俾佢經營咧，佢呢個決定係錯誤嘅。調翻轉應該調翻轉用一種口吻，就話呢場所裏面嘅員工全部都要打疫苗。如果你唔想封呢間鋪頭嘅時候，咁咪要人數咪多咯。如果香港市民裏面佢佔嘅人數打疫苗多嗰時候，你感染嘅機會咪相對會降低咗咯。咁而家即係呢個係一個策略嘅措施，呢個係行政嘅措施，另外一個廣告嘅宣傳喺電視台裏面，你為咗你身邊嘅老人家，為咗你屋企人，你後生嘅應該企出嚟先打咗呢個疫苗，去保護翻你啲老人家。呢啲係宣傳口號，令到啲人會安心。我管你同我都有屋企嘅老人家，我哋都唔想感染到俾佢哋嘅。自己後生點解唔做呢樣嘢咧？咁呢個就是市場策略同埋派出社會市場嘅正面嘅信息，同埋一個我估後生嗰啲好願意去做呢件事嘅，因為之前政府行錯咗一步，後生嗰啲唔可以打先咁解嘅。咁而家我見到開始改善緊啦，咁調翻轉真係做多啲宣傳，話翻俾佢知後生應該企出嚟照顧翻啲老人家，我係發表咗咁多嘅。 好啊，唔該曬阿葉生。葉生就講到有關於疫苗嗰方面，佢自己覺得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多啲啊，等等啦，宣傳等等嘅工作啦，咁咁啊，政府之前都講啦，由而家去到三月底咧，仍然有足夠嘅名額可以係處理到嘅。粗略咁講咧，就話應該有超過300,000個疫苗嘅名額。咁啊，嚟緊咧每一日咧都會再開放，即係跟住落嚟咧，再每一日咧係開放咧係預約名額，咁啊每一日咧可以係有20,000幾個名額。咁就話大致上嘅供應啦，同埋可以處理嘅名額嘅數字咧，大概就係咁樣。嗱，你對於成個疫苗嘅接種計劃有啲咩睇法啦？而家就一啲嘅優先接種群組喺年齡上面咧放寬咗好多，30歲夠咧就已經可以打啦。自己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我哋會繼續聽你嘅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扩大新冠疫苗接种优先群组范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考虑到市民的意见和疫苗的供求，比市民接种疫苗更便捷，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和预约短信，无需再申报职业。他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已经接种疫苗的超过200,000人中，54%是60岁或以上，30至59岁就占大约40%。来自餐饮、建筑和物管等行业人士接种有上升趋势。他说政府要视乎疫苗供应、场地等，分先后次序让市民接种，不能够一下子开放给所有人。 對於近期出現懷疑接種疫苗後嚴重事故，聂德权重申疫苗经过专家审视，品质合乎安全。专家委员会亦已经解释事故和疫苗没有直接关系，市民应该更有信心和放心。中西区和西营盘的受限区域完成检测，大约7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中西区圣士提反里一至二号金凤阁、巴炳顿道一号兴华大厦 A 座和 M 座，上周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大约24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20户，当中45户在过程中没人应门，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西营盘薄扶林道36至46号万林阁，第三街100至106号真光大厦，高街99号惠丰和西边街19至29号永祥大厦的受限区域，上周大约7点半完成强制检测，大约4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350户，当中65户没人应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昨日抵达日本，今日在东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防卫相岸信夫召开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日本传媒报道预料会上将会确认美日同盟的牢固关系，以及商定面向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展开合作。双方又会对中国允许海警使用武器的海警法表达关切，并预计美方将再次确认尖角诸岛，即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等。另外，布林肯和奥斯汀在出发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对中国的行径表达关切。两人表示，美国将和伙伴盟友合作，对中国被指侵犯新疆和西藏人权、系统性蚕食香港自治、暗中破坏台湾民主，或在南海主张违反国际法的海洋利益时，向北京当局追究责任。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譴責美韓進行軍事演習。韓聯社引述北韓傳媒報導，金宇正警告美國總統拜登，若果想在未來4年都睡得好，就不要從事這種敵對行為。今次是拜登上任后北韩首度向美国发出信息。金宇正又说已经获悉南韩当局在今个月8号启动针对北韩的侵略性战争演习的消息，双方将因此难以重返3年前的春天。金宇正警告北韩今后将密切关注南韩的态度和行动，若果南韓加大軍事挑釁力度，將毫不猶豫撕毀南北韓軍事領域協議。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較為潮濕，日間相當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霧，下周初天氣稍涼。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3点，恒生指数最新28,979点，升143点，成交金额1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4点，升74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638元升10元，小米集團25.5元升1.15元，阿里巴巴222元升6毫，美團329元，美團最新係330元升12.8，友邦保險97.05元跌2.95元。保利協鑫能源2.33升3仙，匯控45.85跌6.5，中移動52.9升8.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4，日元109.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8，人民幣6.497，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9,987點，升220點。港金現價報16,03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2.63美元，賣出1,733.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重复多次啦，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窝打路道。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嘉华国际中心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排到去太古城。咁后少少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杏花村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杏花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专业教育学院。咁因为突发事件嘅关系，土瓜湾嘅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同埋码头角道之间嘅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噶。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经过要留意，就系潭公道来回方向介乎新山道同埋码头角道之间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在西營盤就有強制檢測安排，屋蘭士里、聖士提反里和部分的巴丙頓道仍然都是封閉，影響到車輛不能夠由柏道轉入去巴丙頓街，是巴丙頓道啊，不能夠由柏道轉入去巴丙頓道，經過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管道入口附近，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愛民村，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龍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系取消咗啦。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车多，龙尾嘉围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亦都车多，龙尾就喺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和斜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沙田、西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和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喂 ，Fiona， 你做咩拎住唔同嘅蛋喺度睇嚟睇去啊？ 我在看看蛋有什么成分不同，又不是样样食物都有营养标签，那我怎知道哪种食物营养丰富一点？ 就这样看着它又怎会知道哪款有营养一点？想了解不同食物的营养成分，不如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里面的健康速读，有注册营养师为你拆解食物迷思。 2021年3月16日，年满30岁可接种新冠疫苗，今早9时起可网上预约。 专家检视七宗死亡个案，初步认为与疫苗接种冇直接关系。 卫生署发新冠疫苗接种指引，列明部分人不能接种疫苗。 再有欧洲国家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世卫专家将开会商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42啊！一般咧，平时我哋买嘢咧，都可能会觉得一次过买多啲，咁啊，可能会比起单一逐个买嘅话咧，个价钱计翻条数咧，可能会平一啲啊！咁啊，不过消委会咧喺超市咧就发现一啲情况，有一啲大包装嘅货品单价咧。計過可能仲咧即係貴過一啲細包裝嘅貨品嘅喎，咁啊其中咧佢哋就話有一個煉奶嘅大包裝嘅單價咧，就係、是、比一啲細包裝嘅煉奶咧係貴超過40%嘅。嗱，詳情啊點咧都揾一個嘉賓咧同我哋講下，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早晨。 蘇立文。 早晨，黃鳳嫻。頭先咧講到嗰、那個消委會係咪一個調查嚟嘅？喺幾多超市啊，同埋揾咗幾多貨去比較，得出一個咁嘅結論咧？ 嗱，其實咧，因為我哋睇到海外咧，譬如澳洲啊、美國啊，同埋加拿大咧呢啲地方咧，都已經好倡議呢一個用單價去標示個價格。咁我哋當然咧就會睇翻下究竟香港嘅情況係點樣樣啦。 嗯。 咁我哋咧其實試過個動作都幾花時間，因為咧我哋揾咗成年嘅貨品咧。在一些主要的里面是一些奶类的食物啦，我们的意粉的酱啦，又或者是一些的我们叫做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成日都会吃的。那我们呢就看看看看等等啦。那我们呢就在1000件货品里面呢就计算一下究竟大一点一点定是这个小包装呢，原来都是我们想印证一下这样的。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其實我哋啲傳統智慧咧就未必係好適用啦，因為咧大包裝未必抵啲，買多啲係咪抵啲，亦都未必。 咦，阿黃鳳嫻，你而家嗰個電話好似個接收唔係咁好，會唔會去一個收得好啲嘅地方？定係你係行緊定係點樣嘅？ 我冇行。 哦，而 家係 好，有少少線路上面唔係好暢順。系啦，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咧，即系喺而家 OK， 而家可以继续讲系。 好啊，吓咁咧就发现我平时谂嘅买多啲，梗系抵。 嗯。咦，黄凤娴嗰个嘅电话直情系冇咗声音啊！我哋睇下同事可唔可以再联络翻佢先。但系头先咧有关于咧讲到就系消委会嘅一个嘅发现嚟嘅，就一啲大包装嘅货品咧计翻单价咧就比起一啲细包装嘅货品咧可能咧就冇咁平添，即系计落条数咁样。咁啊，我哋咧而家即系不如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作家贾亚的诗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他写的不算是诗，因为他的诗通常都很短，显示浅白得来，又不介意将一些低俗的用字入诗，跟我们传统认知的诗相去甚远。如果要讲的话，他的诗更加似一些生活的碎片，又或者是恶作剧之后散落一地的彩条，例如《无题》这一篇。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有一个善良的妻子，一个善良的儿子，一个善良的女儿，他养了一只善良的狗，一只善良的猫，一缸善良的鱼，阳台还摆了一排善良的盆栽，他们都觉得很饿。 结尾来得仓促，但是又换味十足。善良的人总是蚀底受苦，如果全家都善良的话，那全家就只有挨饿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正正是诗所追求的意境吗？另一首叫做下午茶的诗， 全诗一个字都冇，一开始仲以为系漏印，但系谂深一层就会明白，仲有乜嘢比空白更加可以展现到下午茶嗰种慵懒写意。而除咗诙谐同埋恶搞之外，假牙偶尔都有认真嘅时候，就好似一首叫做《认真》嘅诗。 一朵花在城市，晚餐要吃什么？ 又例如呢一首分享， 梵谷把耳朵割下送给贝多芬，于是听到了向日葵盛开的声音。 假牙嘅诗一时好似小朋友咁童稚纯洁，一时又浪漫到令人头晕转向，但更多嘅时候系百无禁忌、天马行空嘅玩笑。唔理大家认唔认同佢嘅诗，我谂假牙根本就唔在意。就好似呢本《我的青春小鸟》嘅书背上面，佢印咗一首校歌，叫做《忠孝仁爱礼义廉》。四维四德里面，单单就系冇咗耻，一个咁自由奔放嘅顽童，先唔会理你哋点样评价佢。当然都包括我以上为佢讲嘅所有说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的青春小鸟》，作者假牙，由宝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同咧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咧讲咗有关于超市嘅啲发言，继续喺电话旁边揾佢继续倾先啦。黄凤娴。 好，你好。咁我头先讲到咧，就是、我哋点样做呢、這、一个比较啦。因为咧，我哋睇到咧，就系、是、喺外国咧都已经好推行呢一个单价嘅标示价格啦。咁、我哋今次咧，其实咧就系、是、搜集到喺四间嘅超市里面咧，搜集咗成1000个嘅货品。咁咧就将佢哋归类啦，同埋根据佢哋嗰个嘅净重量或者系容量咧，就计算翻每一个货品嗰个单位嘅价格。即系话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嗰個嘅售價，即係叫單價啦，同埋分咁就再去分析一下咧，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大啲包裝抵啲啊？買多啲係咪抵啲啊？同一個牌子唔同味道，但係價錢係咪一樣係冇分別啦？同埋咧，就算係同一樣嘅產品，唔同包裝個價錢又點樣咧？咁、我哋都發現咧，其實我哋嘅傳統智慧咧，未必一定係啱嘅，因為咧我哋發現咧係有唔少嘅例子譬如話喺20組同一品牌同一個貨品。在同一個超市去購買的話呢，那我們呢也都是發現呢有不少的貨品呢，他們那個的大的包裝的我們叫單價啦，其實呢就更貴過他們買一個小一點的包裝。譬如說有一支的我們叫煉奶呢，咁佢嗰個係好多時我見到啲叫直立嘅包裝就450克啦，咁比起佢一啲單支細細啲嘅支裝185克咧，就發現咧其實咧佢竟然係貴成40%嘅喎。 即係攞100克咁樣去比較， 竟然貴成40%。 但你係攞邊一個基準去兩隻比較？因為兩個容量唔同嘛，頭先話。 兩個容量唔同，咪除一翻100咯，用100克個基準咯。所以用100克嗰個基準咧，就大家係好公平咁樣去計翻佢嗰個單價究竟係幾多錢啦。咁另外啦，就譬如話舉多個例子啦，就係一啲原味嘅牛奶飲品啦。我哋如果大家會諗住佢係買一箱係抵啲啦，但係發現咧唔係嘅喎。如果你逐包買同埋一箱去比較嘅話咧，你反而係逐包買咧嗰個嘅嗰、那個嘅價錢會平啲。如果你係買成箱嘅單價嘅話咧，係比起逐包買咧係貴咗成10%。 另外我見係咪話有啲喺同一個品牌味道同埋包裝唔同？呢、這個有啲咩發現啊？係咪都？在同一個基準的重量來講，見到都有些發現在這裡。 是的，因為呢其實大家不要以為呢就是同一個品牌是、都是那類的東西，譬如說我們今次這些的、意粉醬、有不同的味道嘛，很多時候都，但我們發現呢今次我們拿到這個樣本呢，就是譬如香菇、香蘑菇的洋葱的個樣本呢，原來它那個的重量呢只有75克，但是若果你是用它的番茄醬的話呢，就有成135克，即是大家的重量是不同的。消費者呢其實若果你純粹看個包裝的肉眼上面呢是看不出的，你除非你是望下後面它們那個的那個標示究竟它的重量是多少。但如果你是計完之後呢，竟然呢就是發現呢原來它的香菇、香蘑菇那個洋葱那個味道呢，可以的單價呢是比起番茄味呢是高成80%的。 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即係第時買咩味道嗰陣時咧，若果係有好多唔同嘅味道你都中意嘅話，咁可能你想買個平啲嘅，咁啊要睇清楚究竟佢嗰個重量係有幾多啦。 嗯。 咁而最後咧，我哋都發現咗咧，就係呢一個唔同包裝嘅話，係同一樣嘅產品，唔同嘅包裝，一個係罐裝，一個係袋裝啫、 嗯。 竟然咧係罐裝咧係會比袋裝咧係貴成四成嘅喎。 嗯。 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度咧，就即係希望透過呢一篇文章咧，去話俾消費者聽，其實當佢哋格價嗰陣時咧，千祈唔好純粹係睇嗰個產品嗰個標示嗰個價錢，反而你如果願意花多啲精神去計翻下佢哋嗰個嘅單價嘅話咧，你可以慳翻好多，即係可以慳翻唔少錢。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網上價格一覽通啦，係我哋。在網上邊嘅去提供一個工具去俾消費者去格價，因為我哋係比較咗唔同超市啦，幾間大嘅超市啦，佢哋成2000多件貨品嘅價錢，咁、 okay. 而裡面咧，我哋都係有計到呢一個單價嘅問題，令到個消費者可以方便啲去格價嘅。 嗯，最後啦，頭先就提有啲消費者啦，對於超市嚟講，有冇啲咩建議佢哋可以做嘅呢？ 其實超市咧，我哋覺得咧，就應該真係要仿效下外國而家嘅做法啦，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已經倡議同埋已經執行緊呢一個單價噶啦，咁係方便咗消費者咧去格價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超市當佢標示個價錢嗰陣時咧，都應該係用段100g啦，又或者係100ml啦，啲毫升啦，咁樣去計嘅話咧，就標示嘅話咧，其實就會幫助到消費者去格價咯。 嗯，但係而家都要靠超市自己自愿去做，有冇一個誘因去做咧？即係而家佢可能啲包裝已經印曬啲嘢，或者佢咁樣做可能都係一啲市場嘅策略嚟噶嘛？咁有冇一啲即係你覺得超市會唔會去跟咧？真係？ 我哋好希望佢會跟啦，因為其實喺外國有某啲嘅地方咧，佢哋係就住某一啲嘅產品，譬如澳洲咁樣啦嚇，咁佢哋都係推行咗呢一個強制性嘅單位價格嘅守則嘅。咁我哋希望即係香港唔需要話推行到強制性啦，但係若果超市係願意自己去做嘅話，幫個消費者去格價，我哋覺得係一個比較惠民嘅措施。咁呢一樣嘢咧，我哋都好希望會見到啦，同埋我哋都會去聯絡超市咧，就去做翻呢一個倡議嘅。 嗯，好啊，咁啊，同阿黄凤娴倾到呢度啊，黄凤娴咧就系消委会总干事嚟嘅，多谢你。咁啊，头先同阿黄凤娴讲到有关于超市啊，另外再之前我哋都有讲到关于疫苗方面，有请多位嘉宾咧同我咧电话旁边倾啊，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系，早晨，你好，系啊。 早晨，崔俊明。我想首先问一下先，因为近排大家咧，尤其是欧洲嗰啲国家咧，都好关心阿斯利康嗰只疫苗，因为呢只亦都系嚟紧，即系香港订咗啦，可能啊。過多幾個月就會嚟㗎啦，咁你自己點睇咧？而家有啲國家就話暫停去用呢一隻疫苗喎，香港有冇啲咩要特別留意咧？又 嗱其實嗰個阿斯利康牛津大學嗰個咧，嗰個叫做病毒載體啦， 嗯， 咁就近排有啲事故，睇下就係尤其是同血栓有關嘅事故啦。咁但係咧，暫時都未知係咪即係間接或者直接由疫苗引起啦。咁、因為血栓咧，其實點解會係咁咧？就係、好多原因嘅，即係甚至乎吸煙咧都有機會導致一啲已經差唔多閉塞嘅血管咧、個炎症反應啊，最緊要嚇個炎症反應咧，有機會令到佢加快個閉塞嘅。咁、以往點解會同疫苗扯上關係咧？因為其實疫苗都有，因為係刺激嗰個免疫系統啦。咁、刺激免疫系統咧，我哋話咧就會有啲輕微嘅炎症反應嘅。咁呢啲輕微嘅炎症反應咧，有機會令到一啲已經差唔多閉塞嘅血管咧，會加快去閉塞咧。咁呢個有個可能性喺度咯。 嗯，但你自己覺得兩者嘅關係大唔大咧？ 其實就唔大嘅，因為其實流感疫苗咧喺以往嘅研究咧都有機會導致一啲輕微嘅炎症反應嘅。咁、但係呢個炎症反應係不足以係加快咗個血管個閉塞個程度。其實咧，我頭先講過啦，其實佢一啲情緒緊張啊、血壓高啊嗰段時間啊，或者佢吸煙啊，都會影響個血管嘅嗰、那個炎症嘅。咁所以其實。究竟是不是真的疫苗導致呢就算間接都好了、是不是疫苗導致呢但是機會是不高的、 另外現在就說科興 BioNTech 和牛津阿斯利康這一隻疫苗在香港就即係訂咗陸陸續續會嚟咁啦。另外，其實之前政府都講過話會用第四隻嘅疫苗，亦都係希望係第四種嘅技術嘅。我見你都有啲建議喎喺疫苗嘅種類嗰方面，或者用邊隻嚟講？ 係啊，因為我學會咧都睇到政府早前咧都有講話。有意買第四種嘅技術平台叫做 Novavax。Novavax 咧，其實呢個疫苗咧，其實佢個 優點咧就係嗰個有效性高啲啦，啊咁都係要打兩針嘅，咁其他暫時都冇乜資料嘅，反而咧 Johnson & Johnson 真係強身，啊，因為其實學會睇到咧 美國嘅 FDA 啦，啊，世衛啦已經批准去緊急使用，強身個好處咧就打一針嘅，啊咁大家都知道啦，打一針你個成功率啦，即係你嚟接種已經係 100% 啦，因為其實咧好多時接種嘅失敗咧都喺第二針嗰度，千祈唔好誤會。啊！我好多人嚟打到第一針啊，咁就叫做滿意。其實係第二針個失敗率係高嘅。點解呢？因為有啲人怕第一針嘅副作用唔嚟打啦，啊。第二，雖然你有提佢，喂記得嚟打第二針啦，唔好唔記得咁。但始終有啲人咧都係以為係第一針得㗎啦，唔使搞第二針啦，又唔嚟咯喎。咁，所以咧，強身嘅好處咧就係話，你總之嚟打咗第一針啦，咁你個成功率有100%嘅。咁，第二樣嘢咧，佢個數據啊，因為世卫咧都有讲到，或者美国嘅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长身嗰个数据咧系最齐全嘅，仲齐全过呢个伏必泰，当然齐全过阿斯利康牛津大学添啊。咁原因咩叫齐全呢？就系佢喺长者个人数咧系伏必泰嘅一倍嘅，多一倍吓。咁同埋嗰啲长期病患者啲数据都齐嘅，但个人数仲多过伏必泰添。 但除咗齊之外，都要睇有效率啊嘛。這個有效率去到幾多咧？嗰個疫苗 啊，問得好嗱。這個整體有效率咧就係66%到啦。咁就比呢個伏必泰嗱，伏必泰整體就95%啊。咁就咁睇落去好似冇咁有效喎。咁大家要注意咧，嗰啲數據咧，其實這個強身嘅數據咧係計算中度至嚴重嘅招募者嘅嚇嘅患者嘅嚇。咁所以但係伏必泰咧，連輕度啊、中度啊、嚴重都計曬落去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強身嗰個係比較嚴謹，即係話嗰個嘅嗰，患病嗰個嚴謹度係高啲嘅。 咁嚟緊再睇下呢一隻疫苗，即係政府會唔會都留意一下再考慮啦。頭先講到數據等等嘅情況。另外啦，見到有啲疫苗接種咗嘅人士咧，就有一啲嘅嚴重個案啦，包括死亡等等咁。而家就話專家就話應該係未冇一個嘅直接關係嘅。咁但係亦都見到另一位專家咧就提到有關於疫苗入邊有啲叫助劑嘅嘢，就話可能咧令到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嘅人士咧會令到血管會栓塞喎咁。呢，這個原理係點啊？係咪真係會咁嘅？ 嗱，嗰個阻劑咧就喺滅活疫苗咧係最常見嘅，因為滅活疫苗咧本身如果你唔加呢一啲叫阻劑咧，啊，即係我哋叫輕氧，最常見就係輕氧化類，啊，你唔加啲阻劑落去咧，嗰個免疫反應就冇咁強嘅，咁所以咧就係藥廠咧就會加一啲叫阻劑輕氧化類係其中一種常用嘅，啊，咁就其實流感疫苗都有啲疫苗都係加咗呢啲阻劑嘅，啊，咁咧目的係咩咧？就刺激嗰個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嗰，那個反應啊強啲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唔加嗰陣時候會弱啲啊，咁佢哋發覺咧加咗啲阻劑咧，就個刺激埋個免疫反應咧就強好多嘅。嗱，頭先都有提到啦，你刺激佢免疫反應咧，有機會你連嗰啲輕度嘅炎症反應都刺激埋噶嘛。咁所以有專家講話會唔會以疫苗，疫苗本身都會令到個，所以點解阿斯利康都有機會，即係或者間接會令到炎症反應。其實你加阻劑，你令到佢嘅免疫反應強咧，變相咧嗰個產生一個輕微嘅免疫反應咧，都會個機會大咗嘅。 仲有30秒到啫，但理論上你有頭先有其他疫苗都會加阻劑噶嘛？其他疫苗都 淨係滅活就會有嘅嚇，咁，就譬如伏必泰就冇嘅嚇，咁，阿斯利康都係冇嘅。反而Novavax 咧，佢有啲阻滯，不過呢個係另一種類嘅阻滯嚟嘅。 不過就唔知係咪真係有關係喎，係嘛？如果咁， 未知㗎，因為嗱，你頭先我有提到啦，流感都有阻滯，咁而家流感又冇呢咁嘅事咧，流感針嗰啲係。 O K， 咁呢個都要再研究啦，即係實際嗰個情況係點？唔該曬，崔俊明。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咧都同大家傾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